经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听这首歌了，但是我觉得今天夏天听这首歌好像感触却格外的深刻一点。原因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追看着何炅和黄磊的向往的生活，而那档节目的片尾他们正是用这首歌作为节目的结束曲。好像每每在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特别带感一点，不知道为什么，那是一档有的时候挺闹的一档综艺节目。后来想想，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节奏压力太大，我们的状态难免显得有些浮躁，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拥有像那档节目那样的一种可以静下来的生活方式。那档节目里头过的真的是我让我们无限向往的田园牧歌、稻耕火种，他们的一切生活所需都得自己动手，虽然每天劳作，身体上可能会累一点，但是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工作上的压力，心不会累。再加上还有黄小厨那么会做饭，想想每天都过得应该是有滋有味的吧。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看这档节目，很多朋友在看完之后都羡慕拥有那样的生活。其实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我们自己离这种生活真的不遥远。想想收音机前的你，以前还没来这座城市为梦想打拼的时候，你在老家的生活或许就是那种田园牧歌的生活。如果你在城市里工作压力大了，生活琐事烦了，那就抽点时间回家住几天，感受一下那样的轻松的一种氛围，或许调整了，然后你轻松了再回来，你的工作你的学习就不再是事儿了。还有如果你就是这座城市里的，那我告诉你，其实这个城市周边有很多农家乐，想要找到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很容易，周末网上订个房打个车，花不了多久就可以实现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总有红颜百生千劫，难消君心万古情仇，青芳之巅山外之山，晚霞几朝星夜无眠。 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2019年春节怎么过？

同一个作品，但是不同的人去感受，可能他们得出来的结论都不太一样。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看到网络当中很多人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留下了自己听后感。有人说这首歌表达的是一种失而复得的爱情，很美好的状态，可惜我自己没能拥有。也有人说，走马不是为了观花，而是为了对岸的你，如今我放弃了，你已经不是我的了，如今我不会祝福你，只愿自己活得更开心、更幸福、更勇敢。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状态如何，遭遇了什么样的生活，但是我觉得在每天这时间到来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把生活的琐事放一放，享受个纯净的听歌时间。只要心能够静下来，我觉得这些音乐带给你的音乐都应该是美好的。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应该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谢春花所演唱的《借我》。每天借我一个小时听歌的时光，希望给你是满满的幸福。好了，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借我誓言，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借我说得出口的淡淡誓言，借我孤绝如初见，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借我生梦与莽撞不问明天，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暗示的清晨与傍晚，君看过 电视台推出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精致春晚，将花丝镶嵌工艺